在寻找我自己的坐标，向着幸福奔跑。我相信有时孤独胜过喧嚣，我相信炫耀不如沉默低调，我相信你也相信爱是多么重要。 智能选歌机器人为您服务，请输入您的听歌偏好。 嗯，最热、最新、最好听。 正在分析数据，请稍后。9 8 2。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铺地白举波心疾苦多谁又能够奈何好结果坏结果随他去吧手机里窥探了小秘密

消失了，但自己却看不见。我知道你多认真，一路坚持的心愿，悄悄练习多少遍。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属于你的 perfect way， 不信赞美或者千里的语言，窗户看见 perfect you， 属于你的 perfect day， 擦亮你的天分，世界会惊艳，今日就 it again， never喜欢或被讨厌，是谁原地画的圈，你从未存在里面。每个缺点由来呈现，每个优点的背面，像你鲜艳的标签。I can see the perfect you， 属于你的现在没活着千里的语言，让我看见 perfect view， 属于你的 perfect day， 擦亮你的天分，世界会惊艳，绝对的 again， never again， do it 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

脸修炼，闭上破破的针七十二遍，让路凡人我你问我要念，回家住址我看守着师傅的门铃，我的一切脸修炼，闭上破破的针七十二遍，让路凡人我你问我要念，只要遇上我的是神不要太得意，我的盒饭要么出现动物，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一点点修炼，闭上破破的针七十二遍，怎么办人我你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本命，我有一点点修炼，闭上破破的针七十二遍，怎么办人我你问我要念，今天遇上我的是神不要的得意， 每一集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他们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就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才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

身边。 鹏程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以